9月13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嗨，又到星期一啦。 新一个星期的开始啦。咁啊，今日想讲一样嘢系啱啱个 weekend 一个嘅体验嚟嘅，即系同音乐都好有关系。 你好，我其实有少少羡慕你， 点解？ 因为你好多时候咧，生活都有好多体验，即系我就唔系好闷啊。我而家发现我 weekend 成日都困喺屋企咧，真系好少一啲生活体验，所以好多时候都系靠你讲啲生活体验俾我听。 我都觉得紧要，同埋老实讲唔系成日都会有嘅。即系以前做电台入行前后，都会听前辈讲生活体验系。帮助到即系我哋做 节目啦， 做节目啦，你点样分享，点样睇事情嗰样嘢啦，咁、所以我就咁啱好学有咯，有阵时都冇噶，咁当然有时冇嘢发生喺屋企都会有人生嘅感受嘅， 或吸收一下唔同嘅资讯咯。 之前讲过，哦，原来休息都好啦，都会有罪疚感，咁呢啲都系一个生活体验系可以讲到嘅。 系 咁而啱啱呢一个嘅 weekend 呢一个嘅体验咧，就系、是即系参与咗喺一个音乐嘅表演当中啦。 OK。 咁平時就係作為一個座上客去睇唔同大大小小嘅音樂會啦，咁能夠參與喺當中都今次都少有地係即係我都係一隻手數得曬㗎啦咁。咁我覺得嗰個體驗係好得意嘅，因為首先翻去本身嗰個嘅表演嘅概念，就係除咗有歌，即係又有歌手唱啦之外，其實有音樂，音樂同歌嘅分別就係佢音樂真係純音樂嘅。咁同時亦都會有故事喺裏面發生啦，亦都會有演一啲 acting 啦，好少嘅 acting， 甚至乎會加埋一個味道嘅咁。 加埋一個味道，嗱前面你講嗰啲我全部都 會明白， 都明嘅。加埋一個味道，即係我完全係幻想嗰啲類似 4D 影院咁啦。 係 係咪咁咧？ 用到水煙嘅味道啊、 哦、，OK 就做咗一個效果，好似你一啲煙機嘅事。 係 咁，但係喺嗰個現場嗰度用咗呢一個嘅道具幫忙之後，咁本身有味道噶嘛。咁就由味道都加埋呢一個嘅體驗，放咗喺成個嘅表演當中。咁、而個故事亦都圍繞住一種味道， 係就是、男人。 的確嗰晚人比較多，大家出汗又成咧，係、 okay. 會有一啲啦咁。咁我覺得得意就係呢一個係我自己本身都冇預計到。啲人嘅反應係點？因為未試過做一樣咁樣嘅嘢，咁完咗之後同一啲觀眾傾偈，我就頭先覺得點樣啊？咁有啲 feedback 話，哦，幾有趣、啊，未即係冇諗過會係一個咁樣嘅形式嘅，即係個味道未必話真係好強烈嘅、去到哦，即係隨住個章節嘅變化有唔同嘅味道，未去到咁誇張。 係。 咁但係個味道本身佢帶緊一個 message 出嚟，而冇浪費到呢一個觀感。系咪叫觀感啊？嗰個叫 sensation 啊，即其中一個感覺啦。 系 啦，咁再加埋可能有唔同嘅酒嘅類別喺裏面，然後用酒嘅類別舉個例，可能 sangria 呢種酒就係講緊西班牙嗰邊以前啲人飲一個 party， 剩翻一啲嘅紅酒同埋一啲生果咁去擺埋一齊，然後就造就咗呢種酒嘅出現。系啦，咁就用咗呢個概念就放喺一個故事裏面講，可能你夢境有陣時都係，就是、一啲好多唔同嘅碎片拼湊埋一齊。放埋一齊之後，就會形成一個夢啦。因為夢係你現實生活當中可能你想念過一個人啦、你見過嘅一啲畫面，咁你潛意識可能記住咗。因為有種講法就係其實你現實當中冇見過嘅人咧，喺夢裏面係唔會出現佢嘅。係有好多呢啲人去解釋夢啊，或者去分析夢究竟有啲咩嘅嘢出現啦、啊。咁你睇嗰陣時嗰套 Inception 都講夢，你成日都唔知係邊度開始噶啦。 係啊係啊，冇錯。 係啦，而夢裏面係冇味道噶啦，即係冇氣味啊。 系咪咧？即系我其实呢个咧，因为发完梦通常唔记得噶嘛，所以我唔系好够胆肯定呢样嘢，可能有可能冇啦。 亦都有，如果你用一个科学嘅精神去谂嘅，只不过未 confirm 到梦系可以有气味啫。 系， 而可能过一百次嘅实验里边，一百次都系冇气味，唔代表下一次冇嘅。 系， 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咁所以就將頭先講嘅嗰個概念融入咗一個夢境，然後放喺一個故事嗰度去講故仔啦。 但係你哋好勁喎，你哋呢個五感你哋用到好盡喎，你哋眼耳口鼻都用盡， 想用 曬 喺裏面， 係爭個觸覺未用落， 即 係 未掂到啊！係 咯 係 咯， 係我都覺得係幾得意，係完咗之後啦，都係一啲觀眾都講啊，即係都冇諗過有一啲咁樣嘅概念放喺度嘅時候，特別有啲可能係都做過類近演出嘅朋友，都即係做得多嘅時候，都會哦，其實即係做 show 都做得多啦，咁但係又冇諗過咁嘅形式，咁我嗰一下俾佢一個問題，令到我諗， 有時可能因為冇經驗，冇經驗咧，個人就冇限制，就覺得有咩咪試下咯， 玩下咯， 未試過咯，咁即係唔得咪唔得咯， 咪下次再試其他嘢啫嘛。 係啦，有時就係因為你缺乏咗經驗咧，又冇乜一啲嘅框架俾自己， 係， 你覺得我想試下，哦講故仔咁就講啦，想試下有味道嘅咁就出現啦，有氣味嘅就出現啦，而成個團隊去做嘅時候，大家都有一個咁嘅共識，冇即係冇一個人行出嚟話，突然之間話，哇！但係呢啲冇人試過，未必得喎 ，work 唔 work 㗎？啲人中唔中意㗎？咁啊 ？Overall 喺呢一個嘅好有趣嘅演出入邊啦，我覺得你係負責邊一個部分咧？你係演嘅。 系啦，即系写剧本啦，又演啦，同埋有唱少少啦，咁 样。 咁我就真系纯粹故事嘅推进要去到啦。咁我都觉得有趣嘅就系你能够演绎翻自己嘅创作系开心嘅，因为有阵时自己写一个故事都好，你就自己匿埋，咁可能同其他朋友一齐写咯，揼完个故仔，咁就完成咗啦。咁但系原来你能够将佢演绎俾人听，仲要自己演绎。嘅时候，因为你谂嘅时候已经有一啲嘅画面啦，或者你自己有想象嘅空间，你亲自去做翻佢出嚟咧， 系好唔同嘅， 好开心嘅系。 但系我好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咧我成日咧我好怕做呢一个岗位或者呢个角色嘅原因咧，就系我好怕咧当你演出嚟或者做出嚟嘅时候咧，台下到你会谂佢啊，到底佢明唔明我做紧啲咩，或者明唔明我讲紧啲咩嘅咧？咁样，你当下系会唔会有呢啲压力喺度先？ 当下其实冇谂嘅， 系 因为冇经验，未必会。咁快跳到去呢一個 step， okay, 就係諗啊，人哋明唔明咧咁，好純粹地覺得哦，我想講呢一樣嘢喎，咁甚至乎坐咗喺度，咁啲觀眾望住你嘅時候，咁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夠黑，就靠一個 projector 咧打啲光落嚟，咁變相我就可以同嗰啲觀眾雖然好近距離，但係又可以唔使望到佢哋對眼，因為你知噶嘛，一個台下觀眾佢。一个小动作，一个微表情， 系啊， 佢突然一戚一戚，你就会就咁死啦， 谂好多嘢， 我系咪讲错咗啲咩咧？系咪啱啱有啲嘢佢听唔明咧？或者佢咪觉得好闷咧？定点咧？咁 但系可能唔关事啊，可能佢纯粹嗰个眉头抽筋嘅啫， 你唔知啊？突然之间佢喐一喐咁，咁又就全靠一个咁样嘅先天性嘅优势，个咁嘅空间咧，咁点啊？睇唔到啦，最好啦，咁你就可以好自在地去演绎你自己所创作嘅嘢咯。 所以由中学时期我就发现舞台灯光嗰个重要性系喺边啊， 打到你睇唔到台下面系点啊？ 系啦，因为以前即系我有试过玩舞台剧啦，又试过玩嗰啲朗诵啊、剩啊嗰啲咧，每次我都觉得上台前系会好紧张嘅，但系每次上到台咧，见到嗰两盏大 spotlight 令你完全睇唔到楼下咧，嗰个感觉系真系有一种安心感喺度。好神奇，但系有啲自欺欺人噶吓，我觉得。 但系有时喺台都需要，我记得我第一次喺台上面对住好多人咧，系喺我小学定中学嘅时候，嗰阵时参加咗一个机构嘅比赛，就要自己同屋企人啲家庭活动嚟嘅，创作一个游戏系可以啱一家人玩嘅。咁嗰阵时就同阿妈咪啊阿妹就整咗副棋啦，你当好似 board game 咁。 OK， 咁嗰阵时我唔记得又攞咗啲咩奖啦。系啦，唔知咩最有创意家庭奖嗰啲咁样嘅名啦。 系， 咁佢就邀请我就要到时喺一个唔知文娱中心嘅一个 theater 里边， okay, 就要即将呢个游戏咧 present 俾观众听。 系， 好细个，中学对住咁多人嗰阵时， 嗰阵时未有舞台经验嘅， 冇完全冇。 O K O K， 初中嚟嘅。 O K O K O K。 咁我嗰日就一路都好驚嘅，即系死啦！对住咁多人啊，正常。咁但系就正正因为要有个唔知又系 projector 打个光落嚟嘅， 系， 发现喺个台下一个人都见唔到，净系俾啲光遮住咗我。咁我就觉得好自在啦！嗰一下，我好记得嗰个画面嘅，系啊，因为我完全唔记得台面有啲咩人啊嘛，我就记得哦，望住前面白蒙蒙一片，跟住我就可以讲我自己要讲嘅嘢啦咁。咁所以嗰次又係好似啱啱讲嗰种囉。 係算唔算係造就咗你到今时今日成为有一个电台 DJ 嘅一个契机，就係嗰一下好 enjoy 嗰个讲嘢喺舞台上面讲嘢分享故事嘅感觉。 做电台嘅契机，因为我幼稚园嘅时候我媽已经话我你成日咁多嘢讲你大个做电台啦咁。 我想讲呢讲起呢个话题呢我细个唔系㗎喎，我细个呢 我阿 Sir 同我讲，你咁多嘢讲，咁中意辩驳，你第时做律师啊嘛？ 哦，系啊，系啊，都系呢啲个。 Sorry 阿 Sir， 最后我做唔到律师。 做咗电台，啊、我阿妈又冇叫我做律师、啊，如果叫我做律师，唔知系点咧？不过可能我英文唔好啊，所以做唔到律师啊，同埋我未够叻啊，可能系。 咁但系 overall 啦，即系翻去讲翻嚟嗰个演出体验啦，即系今次都算系一个成功嘅体验啦。 我都唔知道，我唔知可唔可以叫成功嘅体验、嗯，但系有趣嘅体验。再加上啱啱有讲到，即系一首歌同埋一个音乐，佢有少少分别啦。喺即系头先咁样讲，有歌词同冇歌词。咁原来系喺即系写一个故事去创作嘅时候，如果有歌词嘅话，歌词本身咧就带住咗一啲意思喺度，咁、个故事就会相应翻嗰啲歌词去创作，就好似我哋平时即系做 music show 踢歌啊咁样都一样，因为你要按翻嗰个意思去，你冇理由讲啲唔关事嘅咁播一只歌啦， 冇错， 尽量啦，特别咁，但系呢个演出需要。第二就系原来有一啲冇歌词嘅音乐。其实本身咧，佢都系带住一啲情绪啦，同埋佢带住咗一啲嘅画面啊。即系有时候我哋访问歌手或者音乐人去讲一首歌，我哋话净系听个曲或者听一个前奏， 或者个编曲， 系我哋成日估埋嗰啲嘢咧，系好天花龙凤、天马行空噶嘛。因为我哋听嘅时候，其实脑里边好自然会按住嗰个音乐啊，嗰个气氛系会产生咗啲影像出嚟。 冇错。 咁所以如果喺一个创作嘅演出上面咧，原来有呢啲嘢。又会帮助到噶、 哦。其实嗰件事系咪有少似做啲电影配乐咁啊？你觉 得都有啲似嘅，因为当你有个故事嘅时候，你又可能会拣翻一啲相呼应到嘅音乐嘅情绪。哦，呢一 part 咧沉重啲，咁你个音乐就唔会太缤纷啦。即系最简单会有咁样样分嘢。咁我就觉得，哦，原来一个咁样样嘅体验系好多样嘢配合埋一齐，咁样样 好玩、啊， 而成为一个故事。因为人我觉得最中意就系听故事啊， 系 即系纯道理就系睇。未必咁入腦或者 receive 得咁多咯，系、 嗯嗯、 虽然有时避唔开嘅，总会讲到啲道理，但你有一个故事去 back up 咧，系会容易啲咯。 道理王波成， 而讲到音乐同埋故事嘅关系啊，佢嘅音乐呢两首最近都一样有咁嘅关联嘅。黄谦上嚟做访问都话，而家创作嘅时候都会系即系故事去行先啊。而呢一个咩啊僵尸猎人嘅故事嚟到第二部就有呢一首《恩爱之罪名》啊。 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与被咬逝，全副武装无视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No I can stop myself。

只有小部分投手够加员。在这个时候，我们交给十方侠为大家报道。 始终我不懂得变身做超人，一个普通人又边够打呢？ 回头望见身影要靠近，逃离闹市穿梭街角弯，濒临绝处需找救赎，停留绝望深渊定下，同游半截多不过千里，剩下独个专职找恶鬼，如何面对眼前的困惑，若这刻停下梦话，这鬼在身外已死鬼世代，孤身走过被封印的地洞，巨兽挡前路， 未望亮，一只个一只及什么主场，大肆地破坏，坏力咗十届，用恐惧统治个世界。我梦中见着近身百态，自私自利嘅手则最快，但未选做嘅小孩，仲未打算未战就言败。 孤身走过被封印的味道，巨手挡前路。 一个十方客的派台作品叫《地球防卫军》， 死天一教几高， 有人生活就叹气，有人无视地价亿，剩下的就是一把四四分裂的环境，即使前有荆棘后有敌人追逼， But we are over the legend John Wick， 都算不入的一班正义大侠，不做沉默就算神不要惩罚我们，但做好过结局只得一句 现实之中又怎会有人可以好像 John Wick 那么犀利、啊、有时候想想人类要经历这个苦可以解读是神给人的试炼，亦可以是纯粹班神开着 party 的。既然他们开着 party， 那就暂时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理住。那我们作为人类的就只要在这个时代之下想方法自己救自己了。 常有天使正在叫，受够世间错乱烦扰，天公满山的神怪想见，人类诞生百万年了，没有半天快乐成诗，加多里山的诚意是陪你一片，这天要真真真真真真难过，心要痛痛快快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醉生梦死去活来过，人家今天有我。在叫，若你这刻美梦如烟，参加每 心跳，真正叫，没有叹息，阻你燃烧。今天世间不完美，心中的完美不变。这天要伤心，伤心，伤心，难过，心要痛痛快快跳出被窝。等到地上地下最深梦死去换来果，人间今天有我。 听呢首作品嚟自 The Hurts 啊，延续紧一个天堂开 party 嘅气氛。歌曲名字叫做《天堂 100%》。天上咁多星星，幻想住唔同星座代表嘅神仙，我都喺度谂紧，未必每一个神都好 enjoy 紧个 party 嘅。例如系跟住落嚟呢首歌所讲嘅星座啊，充满争议嘅蛇夫座。 任我摆想将猛猛拆穿，瓦解古老星座，眼光太短，别再亲手框上一个圈，要把一切归类，悬挂于四端。射手的弓箭强夺给我吧，划开世代防烟花，阳光洁白羊全部释放吧，怒奔于荒野原因给这下。 Try me out Got no doubt Just feel me now 当黑一起失控吗，别给分析分配着角色。优雅的雕塑，不想干动他与他族徒，星上不及你数，不可以数，狮子双子对赌，即使因着心放胆的跳，孤单的舞、yeah、什么星给我沉闷的故事，上星讲下我不知，或者我是邪或是富有意，但底牌不揭才不需暗示。 Try me out Got no doubt Just feel me的天性， 怎看得清？统计中受情，没有那种能对应。 细猫嘅派台作品 ，Focus 亦即系蛇夫座嘅意思。 I'm in love, Focus. Can't you feel me now? 继续留喺呢一个天堂上嘅 party， 我相信亦都有一啲神明咧。他是选择自愿离开不 social 的，例如是要求高一些代表处女座的那一位。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得很透明，敏感的我假装冷静，内心充满 首新嘅派来作品都系讲自己星座嘅，难道喜欢处女座？ 我担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 Please stop it.

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星期一六点钟新闻之后，骚动音乐有，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个环节嘅 ，Hello， 咁啊会打俾咧今个星期嘅一啲新上榜嘅歌手的， 系啦，或者一啲喺榜上面继续努力向上爬紧嘅单位都有机会有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就打俾第一位嘅朋友，系啦，恭喜佢将个消息话俾佢听嘅。 好， 喂 ，Hello。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 听唔听到啲烟花声啊？ 听到，好拜 拜。系好拜，我哋整咗好多烟花落去啊！我哋咧今日第一通打嘅电话咧系有 Edgar 嘅，你好啊！ 你好。 系啊，咁我哋帮衬下，就有宾臣喺度啦。咁我哋呢一通电话打俾你咧，系要将一个消息话俾你听嘅，就系、是、你嘅太太作品啦，《理性与任性之间》咧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新上榜嘅，恭喜晒你！ 恭喜晒， 多谢你哋，多谢支持。 咁我哋除咗有呢个消息之外咧，我哋有份少少嘅心意咧送俾你嘅，系一啲无聊嘅说话啦。咁你平时上嚟都会有啲卷轴噶嘛？咁我哋呢一 part 咧都会有少少无聊嘅一啲食字啊，少少压韵嘢送俾你嘅， 都系恭贺你嘅。 系 啊，我嚟先啦。 好 ，Ega 治疗我伤患， 连推新歌《公乐坛》， 理性与任性之间 ，MV 确系冇得弹啊！ 多谢拍大力啲先， 好劲啊！你哋啲对联 系啊，其实我见到呢句我都想问阿斌就系 Eka 呢一首新歌点样治疗咗你嘅伤患啊？ 冇问呢啲啦，你总之治疗咗个伤患， 唯有爱上新一个咯。 我觉得每个人喺人生当中都曾经试过喺工作同埋爱情之间做出选择嘅。咁、 哦、 所以你唔好再问落去啦，我喊啦而家。 咁喺 Ega 身上面，今次呢一首歌里面先讲歌词啦，即係有林美玲去填词啦。呢一首歌讲緊嘅嗰个个故事，当初有冇话係即係你哋可能去傾嘅时候点样去諗到用呢一个故事放喺首歌度㗎？ 有啊，我諗呢一首歌其实係我同林美玲即咁多年以嚟講得最耐嘅一通電話， 好耐啊！講咗呢 個其實都唔係好耐嘅啫。不過我哋通常好少講咁 多嘅， 咁 detail 嘅。但係今次又幾得意地，大家都 好聽完個 demo 之後，大家都好一致想寫一樣嘢，就係想點樣去與痛共存咯，同埋點樣去make peace with yourself。咁喺呢個係一個 message 係我哋想去寫嘅，即係未有個故事內容之前。係啦，咁所以其實去做呢一個故事嘅時候，其實講述係呢對情侶，咁其實大家都係為咗自己共一個想 achieve 嘅一樣嘢，想去到嘅一個 goal， 跟住大家而努力，但係中間好似放棄咗對方，咁就錯過咗對方咁樣一個愛情故事咯。咁但係其實想講嘅一樣嘢就係每個人都會有一啲過去，你會好似孭咗喺身上咯。咁其實某程度上我哋都要原諒自己同埋放低呢啲包袱囉，其實所有嘢都係可以最好嘅喺個階段裏面咁樣啦。 你自己有冇出現過呢啲咁樣嘅即係掙扎位，即係要放棄一啲嘅過去，可能因為各種嘅原因放低一個人又好或者點樣？ 實會有嘅，總會有。我覺得當一段感情其實你需要放棄嘅時候，其實都總會有一啲唔同嘅原因要去 move on 嘅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呢份詞寫得好好啊。首先我覺得即係兩首歌，今次係理性與任性之間，同埋 What Are We Gonna Do 我另外一首英文歌，其實一齊派台嘅原因，亦都係因為呢兩首歌有一個共通點嘅。就是大家都會有一啲 open ending 嘅，即係可能好似我以前會成日都會好想揾答案嘅，無論好似你頭先問我幾樣嘢啊，即係我會好想 black and white 有一個答案嘅，但係而家好似即係人大咗，亦都會覺得有好多時候係冇一個答案，你個答案可能十年後、廿年後先會出現嘅。咁呢兩首歌都係一個 open ending 嚟嘅咯。咁我哋覺得呢一刻我哋經歷緊嘅嘢，就算揾唔到一個答案都好，我哋去同呢啲嘅問題啊，同呢啲嘅感覺一齊共存，都係一個經歷嚟嘅咯，一個人生上面嘅經歷咁樣。所以 What Are We Gonna Do 同埋理性與任性之間都係 open ending 嘅。一啲嘅 MV 嘅故事上都係啊， 咁今次呢一個兩隻歌咧，即係大家連住聽就我覺得係好有 feel 嘅。咁至於 治療你傷患啊嘛， 治療我傷患就遲啲我哋即係有機會喺訪問我哋再傾啦咁樣樣。 佢逃避啊， 個 MV 好大膽啊，但係因為即係理性與任性之間個 MV 好大膽， 我專心唔到聽歌， 專心唔到聽歌，係啦。即係所以聽電台有一樣嘢好冇咗畫面個 distraction 啊嘛，係啊，所以就要 係咪都我依個 MV 係咪都好似拍咗好長時間啊？都唔簡單喎，又要臨濕啊，又要成咁樣。 呢個 MV 係啊，拍咗都長時間，但係其實都預咗每一次揾阿星同埋 Maggie 呢個導演咧。都會預咗係咁樣噶，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嗰個 MV 係會有翻咁上下嘅時間需要去拍嘅，因為會有好多今次特別係佢哋想喺我身上拍一個最地同埋最真實嘅故事啦。咁樣啦，咁所以我哋拍嘅時候都20至22个钟到啦， wow. 拍呢個 MV。咁因為有好多場景都想走，所以其實真係好多隻周仔同埋佢嘅團隊，因為我哋去到真係拍到凌晨5点先至開始落雨嗰個時間先有水車，所以就好辛苦啊拍呢個 MV。咁但係出到嚟都開心，大家即係 positive 啦對呢個故事。 所以大家如果想专心听歌，而家就可以听到啦。如果你想唔专心听歌，睇埋画面就可以睇 M V 啦。咁即系任君选择啦。 O、okay, K， 两种唔同层次嘅享受啊， 唔同嘅享受啦。咁再次恭喜 Ega 呢一首歌新上榜啊。咁我哋之后睇下有你上嚟，我哋就再倾呢一首歌啊，同埋另外一首英文歌咁样啦。 好啊， 好啊，今日唔该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拜拜。 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 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与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燕蹄，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 派台作品《理性与任性之间》，恭喜新上榜第二十位啊！好啦，我哋而家打俾第二位朋友，恭喜佢啦！唔知佢而家系咪忙碌中呢？ 喂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你， 你系咪下一下噶？啱啱 以为嗰啲诈骗电话， 多谢啊，系啊。 我先有一下闪过念头，谂住同你讲话，孙小姐系咪嗌咗个外卖啊？咁 话你有件啊，但系扣起咗啊，咁 样。我哋今日第二通打嘅电话咧，系有 Candy 孙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系。系啊，我哋打呢一通电话咧，有消息话俾你听嘅。首先第一就系你嘅派头歌《无名故事》咧，咁我哋之前做咗访问啦。咁而家呢一首歌系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爬到上去第五位啦，恭喜你！ 啊，多谢啊，我好感动啊。 咁我哋就係啊，即係我哋都有好多同事都有即係中意呢首歌啊，大家都即係當中攞到一啲即係有自己嘅感覺啦，咁咁所以我將呢一個消息話俾你聽啦。同時我哋都有有啲創作嘅嘢送俾你啊，有啲無聊嘅。 又嚟啦，又嚟啦， 係啊！ 我想講咧，我好想多謝你哋，因為我記得白眉啊、如詩啊，呢啲歌其實咧都好好咁播，咁我好感動咯，即係因為即係自己而家獨立咧。其实播歌真的不是必然的嘛，咁所以我可以好想藉呢个机会都多谢翻所有你哋播过歌嘅 DJ 啊，同埋所有喜欢呢只歌嘅 DJ 朋友，系啊， 吓唔使客气， 冇咁客气啦，你唔嫌弃我哋啲低 B 创作，我都好开心噶啦， 唔好啊，我最中意低 B 嘢， 系好啊，我哋又有新嘅创作送俾你嘅，嚟咯， 系 无名故事，听啲算 独立音乐。多辛酸， 坚持留喺音乐圈， 继续创作唔会完。喊未啊？喊未啊？ 喂，你第三个木鱼喎、 哦？系啊，就有呢一个噶啦。 迟啲买翻个。 三个木鱼就掂 晒咯。因为呢首歌有呢个成绩啦，同时因为最近电视都有出咗嚟，另外一个访问即系都有讲到即系自己嘅一啲心情咁样啦。我谂个个都系咪出咗街之后都有一啲嘅朋友睇咗，都有话翻俾你听，即系可能佢睇完嘅感受啊。我见你自己里边都几有感受啊，讲得 几有感受。系啊，同埋我觉得呢、這个访问其实都帮我谂，即系谂清楚究竟、原来我真系做咗唔少嘢。即因为有阵时咧，你睇嗰件事入边咧，你就做就觉得啊，系啊，系要咁，系做呢啲噶啦，咁样。咁到个访问出咗，其实有啲朋友即系都会 message 哦，原来你要做埋呢啲噶，同埋哦，你而家系咁样 run 呢件事嘅，咁样。咁我系啊系啊，但系因为可能而家都年纪啦，咁、我有啲嘢觉得好即系自己已经觉得系啊系我做埋系正常噶咁样，但系可能一般人系会觉得、可能有唱片公司嘅朋友帮手嘅时候，就呢啲嘢可能唔使做，但系而家你要做埋，咁即系嗰样嘢，有啲朋友就系睇到个访问就会即系见到，咁跟住就都会留啲加油嘅说话咁样，所以都多谢佢哋。 系啊，因为见到你参，即系有埋画面，就会更加实在。见到你参与，可能即系啲音乐每一个音点样去搞啊，个 MV 又要点样剪啊，咁样样啦。 系。 经历咗呢啲，有冇就令到你完成咗一年啦？跟住落嚟呢一年都有翻啲信心，同埋相信自己多啲，可以真系行一啲自己嘅创作，然后 plan 紧，跟住下一步又会做啲咩啦？已经。 其实都有嗰种即系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啊呢件事会唔会好奇怪咯咁样做，因为即系可能唔系话好多人会有呢、一个举动啦。咁但系我觉得慢慢呢一年认识多咗好多唔同其他嘅独立音乐单位嘅人啦。 系。 咁其实都觉得其实好多人喺度即系 run 紧自己嘅音乐小店咁样咯，我会觉得。咁所以我更加觉得我想摆多啲嘢喺我呢个音乐小店入面。咁所以都即係而家都諗緊下一隻歌嘅创作方向啦，即係想讲啲乜嘢啦。同埋都筹备緊一啲希望真係现场嘅演出啦。咁即係令到自己多返啲信心啦，同埋都想即係将我嘅諗法可以喺多啲角度去呈現咯，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得閒參觀一下 Candy 先呢間小店啦。 祝福你呢間小店越做越大啊！ 係啊，依期店長推介就係呢首《無名故事》啊， 冇錯， 係 啊。 呢時候我哋聽下呢首歌啦，唔該曬你啊，再次恭喜你， 多謝你哋， 拜 拜， 拜拜。 说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 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谈一趟，爱一方，竟花光，让我多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销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全身回头看。 今日呢首无名故事啊，三个星期爬升到第五位嘅，咁啊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代表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以直落两场击败上海的钟天使夺金，是香港队在今届全运首面金牌。上届赛事同一项目得到铜牌的李慧思，面对老对手国家队奥运代表钟天使，第一场采用后上的策略。在最后一个弯位之后爆发后劲，直路压赢对手过终点，领先1-0。到第二场，李慧思最初以慢速领前，其后钟天使反先，并且开始加速。到最后一圈，李慧思再一次贴近钟天使，并且在最后直路超前对手，连赢第二场，顺利赢得争先赛冠军。政府建議修訂劏房租務管制之中續租的加幅上限，由15%下調至10%。當局說，因應立法會議員的關注，並且為劏房單位的低收入人士和家庭租戶提供更多保障，因此作出有關建議。有立法會議員歡迎政府從善如流，香港業主會就表示，修訂將會進一步減低業主經營劏房的意欲，令到更多業主離場，市場上的劏房將會減少。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輸入確診個案，患者今個月11日從卡塔爾抵港，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呢名26歲男患者分別在4月同5月在香港接種兩劑復必泰新冠疫苗，並且在7月驗出有抗體。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的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氣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2-3日有驟雨。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重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嚟到9月13号奔神 Monday Blues， 今个星期会带一堆嘅 R&B 作品俾大家，而当中咧会发现，即系 R&B 作品其实有一个好 common、好共通嘅题材。往往咧你会发现好多 R&B 作品嘅时间点都系发生喺晚上嘅，而往往喺呢啲嘅晚上听呢啲 R&B 嘅作品咧。可能都会令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想起不同的人。可能晚上是一个比较多自处的时间，所以比较多时间去想起自己生命当中发生过的不同事情。 一条无声的街，一家古老的店，一个空的房间和一个没熄灭的烟，一路留下谜语，然后再次逃脱，往回推算只剩不自然线索，不具名的心 假的用装， 时间 牵着多余巧合， 找不出痕迹，完美到不合理，要怎么相信这生命运悲，也许再见不到你，没有找你，只凭着过往凌乱的回忆，墙上和你抱你唯一的合影，自转相片的土地，也自传我的美梦，我的爱情，我的不冷静。 神经病。 他的名字叫丁世光，可以说是华语乐坛里面一个R&B 天才，有他的作品神探。咁啊，讲起呢个 R&B 嘅一天才，点能够唔讲 Aga 呢 ？Hey, yeah.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Uh-huh. What's that? Aga featuring Go Style 的 3AM。 我想很多时候每个人在凌晨三点都会想起不同的人，或者是遇上不同的人。就是昨晚，昨晚的凌晨三点我遇上了这两位。 미안해 아슬아슬해 간신히가 오늘 잡았는데 넌 가위질을 하려고 해 너의 어휘는 필요 없어 인내심이 많지 않아 내겐 유혹으로 밖에 안 보여 오지마 내게 오지마 선 넘지마 주지마 수렁 주지마 취하면 나 어떻게 해볼라니까 넌 내가 속을 권하지만 어색 후회할 걸 알아 넌 내게 용기를 주지만 어색 오늘 밤이 나를 걷고 있어 내게 진심을 바라면 그 술은 절대 주지 마 헛소리를 하고 악마의 춤을 출 거니까 마치 밖엔 시원한 바람이 불지만 세상이 너무 험해서 널 내 옆에 만들 거니까 남자는 전부 똑같대 아니 술 마신 남자는 다 똑같애 너 말고는 아무것도 안 보인다는 건 네가 아닌 다른 것들은 다 잊고 있는 거야 그러니까 내게 술을 주지 마 맨정신에도 충분히 외로우니까 가위질을 하게 날래 버려두지 마 사랑 찍고 본능 알기 전에 너부터 먼저 알고 싶으니까 야 이성적이고 싶어 이게 나의 값이라는데 싸게 주고 싶어 굳이 움직이지 않아도 돼 내가 하는 말이 수작이 되지 않아 기분 좋게 우리 몰짱 넌 내가 속을 권하지만 Loving 후회할 걸 싫어. 더 이상 내게 높은 기본을 yeah. 주지 마 한 잔 두 잔 비워내기 싫어 자꾸 건배하듯이 눈을 맞추지 마 한 잔 두 잔 비워내기 싫어 한 잔 두 잔 비워내기 싫어 来自韩国两位音乐人，包括系 Local 同埋华沙，有佢哋嘅作品 Don't。有人喺夜晚选择借酒消愁，亦都会有人选择享乐主义。 喧哗作乐，有个沙滩派对，无蚊呼吸一起浸海水。饮酒介绍，懒理彼此过去，行乐要趁着月圆，谁大笑踢着腿，然后呜，东西开始不记得，为吧呜，喜欢感觉刺激，没有先生对我含言，没有小姐对我挑剔，我一晚几个新角色，一晚几次失忆。 作浪，这里不分你我，文艺之青一起看烟火。哦，天一光耳目众多，即刻偷偷咬耳朵，雨色之中卷进漩涡。 尹谦的 Full Moon Party， 刚刚听过以上四首作品都是关于不同形态的寂寞，希望最后这首歌 Baby, don't you say you love me? 可以带回一些甜蜜给大家。 最后一首作品有 Tima 和曾永熙的 Softly， 听日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